大家好，请睇感应篇第97节。97节有四句，指天地已正疲坏，引神明而鉴毁事。呢两句仲系属于前面一段无忌惮之恶，后面嗰两句施予后悔，假借不还，呢句以下系不仁恕之恶。前面两句嘅意思好懂，就系我哋世俗一般讲嘅发誓、赌咒、求神明作证，自己作恶多端，仲以为自己所行都是正法，可以对质天地神明。呢种恶好大好大。小注里头讲得好好，天地无私，神明正直，顺吉逆凶，其应如响。呢四句话我哋要好好咁记住。前面我哋读过，聪明正直之为神，你真正明白之后先知道，我哋做人应该用咩心态面对天地神明。佛家教学我哋喺讲席里面讲得好多好多，诸佛菩萨教学嘅内容不外乎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教我哋人同人嘅关系，我哋应该点处事待人接物。信，这个信里面的学问就大了。世法是道德仁义礼，和这些相应是顺，你得的是福，和这些相违背，你所得的是凶灾。各位可以从历史上睇到，如果我哋头脑清醒啲，现实社会里面特别显著，但系亦有作恶嘅人，佢而家享福，行善嘅人而家受苦受难，咁又系一件咩事情？于是我哋对善恶报应就存住怀疑嘅态度。佛喺经上同我哋讲得好明白， 作恶嘅人而家仲享福，系佢前生修嘅福报大。佢余福未享尽，系咁嘅一个原因。修善嘅人而家仲喺度受苦受难，是他前世所修的吾善如殃未尽。因果通三世，要懂这个道理。所以佛在经上讲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今生所受的是前世所修的，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我们在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现在是造因，果报在来世。如果那个因力量好强，这一生亦能得报。你特登努力去修得，你命运会转。大家读了凡四训，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。了凡先生前世所修的善不大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努力修学，这一生就改变了。佛家常讲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他这一生就转过来了。这一生转过来，在佛家讲是花报，花报好，花报殊胜，他来生的果报就可想而知了。来生福报必定比这一生的福报殊胜多好多。如果这一生作恶不改，就算过去生中的余福仲能维持，衣食不缺，但是这一生寿命尽了，来生的苦报就不堪设想了。世间人有几个人想到这个问题？不学佛法的人想不到，你跟他讲，他亦不相信，他亦不会接受。其实真正学佛的人又有几个有这种高度的警觉心？点解提唔起警觉，迷喺现实环境？咁好可怕，好可怕嘅。所以点解经要日日读，道要日日讲，冇第二个原因，叫醒我哋嘅觉悟咋。自己做错事不承认，还可以发誓倒咒，诸佛菩萨神明来跟我们做伪证，哪有这种道理的？这种的心行是极大的恶， 天地鬼神来同你做证，证明乜嘢？证明你作恶多端，证明你作恶唔知悔改。前几日有啲同修嚟见我，问我一个问题。南头普里一带佛法鼎盛，庙宇林立，是台湾佛教最殊胜的一个地区，为什么那里会发生大地震？于是大家对佛法产生疑惑，佛法唔灵啦。咁仲係读经太少，文化唔够，你唔了解其中嘅因缘果报，绝对唔系起间寺庙挑几尊佛菩萨嘅形象，那个地方就灵，冇咁嘅事。谚语常讲，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，边有呢种道理啊？佛法兴唔兴盛喺人心啊，人心向道，佛法就兴旺。以前古人常讲，有庙无道，不能兴教。那间庙里头有没有道？有没有一个真正修道人？你说庙里头那么多人，个个修道难，那不容易，总得有一两个真正修道的，那个地方就有福。如果真正修道的一个都没有，灾祸无可能避免，所以要问有没有真正修道的。各位从这里去观察业因果报，你就明白了。我亦同大家举个例子，忏文法师住喺南头，亦住喺嗰个地区，点解佢嘅道场冇事？你哋唔去諗下？上个月世华印刷厂老板嚟呢度见我，同我傾到前几年佢哋三重仓库隔离火烛，附近的屋全部都烧咗啦，佢嗰个仓库冇事，佢个仓库喺火烛之中，火周围都烧咗，只有佢个仓冇烧。不可思议啊！佢仓库度摆嘅系大藏经，就系、是、上次同我哋佛陀教育基金会合印嗰一千套大藏经摆喺嗰度。正法所在嘅地方，龙天护持啊！ 所以他相信他和我们印佛经成本都定到最低，他知道做好事有好果报，哪会没有感应的？感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尤其是从中国传来的。中国的同修时时来这里跟我们讲很多很多不可思议感应的事情。问题，你是不是真受？出家着住这件衣服没有用的，着住这件衣服就能成佛吗？言语讲得不是没有道理，地狱门前争道多，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要懂啊。什么人落地狱？出家人落地狱，地狱里头出家人最多，所以我不劝人出家，何必劝你堕地狱？出家人为什么会堕地狱？我们这几天也讲过几次，出家人是佛菩萨的形象，是佛菩萨的代表。你能令社会一切大众见到你，恭敬赞叹，你是替佛像贴金，好的形象，你有无量功德。你如果令社会大众见到你，批评你，指责你，那就是令社会大众因你而侮辱三宝，这种罪过就堕阿鼻地狱了。并不是说你怎样去破坏佛法，你的形象坏了，招牌坏了，出家人是佛菩萨的招牌。由此可知出家人形象的重要了。大庭广众之中，我们保持好的形象，没有人的地方亦要保持好的形象。为什么？有鬼神见到。鬼神如果看你不起，鬼神如果侮辱你，你还是破坏三宝形象。不是说没有人的时候就可以随便啲，仲系要堕地狱嘅。佛教化众生唔系一个地区，唔系一个细范围。我哋时时喺经论上读到佛伟大，深包太虚凉州沙界，佛是普度众生。我们归纳起来讲，十法界众生佛都普度，佛的弟子十法界的众生都尊敬，所以他看到你的形象值不值得他尊敬。持戒修定，依教修行，我们常听祖师讲，那种人诸佛护念，龙天鬼神拥护尊敬你，你是佛弟子，你成就无量功德， 如果你放日你随便不守戒律规矩，谁信自己烦恼习气，你就破坏佛法的形象，将来堕阿鼻地狱，仲唔知系乜嘢原因堕嘅？你话你可唔可怜呢？而家嗰啲出家人，包括我哋自己在内，冷静反省佛的教诲，我们做到几句，我们念念还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在社会大众中以为自己代表佛法共高我慢，轻视信徒，而实际上我们的行持远远比不上在家人。从前黄念祖老居士讲，现在这个世界颠倒了，古时候学法修行论成就，出家男众第一，排名第一，成就最多，其次是出家女众，再其次是在家男众，最后的是在家女众，这种是古代。无论论质论量都是这样，现在这个时代颠倒了。他讲得无错，我们细心观察，以念佛往生来讲，在家女众最多，其次是在家男众，再其次是出家女众，最后的是出家男众。现在世界颠倒了，咁讲值得我哋深深反省检点，我哋将来到底想去边度？如果仲想去地狱，想去饿鬼畜生，咁就好啦，你就可以随顺习气，随顺烦恼。你唔想堕三途，超出三界，你如果不守规矩，你绝对做不到。印光大师大慈大悲，教我们学习了凡四训，教我们学习感应篇，学了凡四训的目的在哪里？心明因果，目的在这里。学感应篇的目的在哪里？唔堕三途。所以我哋睇下感应篇里面嗰啲教诲，善嘅我哋有冇做到？我哋做到几条？恶嘅我哋犯咗几多？所以攞感应篇细心对照我哋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我哋就明白啦。死咗之后去边度？人祖示现喺末法，大慈大悲， 用呢两样嘢嚟帮助我哋反省检点。如果我哋漫不经心，唔将呢啲教诲当做一回事，咁我哋可以讲一句绝对堕三途。而家仲系个人样，转眼三途去啦。呢个地方嗰两句话，顺吉亦空，其应如响。其应如响讲嘅就系报应。我哋根据经教编定嘅正宗修行守则，各位如果能将嗰百几条每日反省都做到啦，你绝对得生净土，份量并唔多。我哋要认真做，做唔到呢一生中，就算一日念十万声佛号，亦唔会往生。古德讲嘅喊破喉咙亦枉然，念佛往生净土，唔喺你念嘅佛号几多。要在你心底清净，心净则佛土净，要在相应阿弥陀佛世尊的教诲，我们做到几多，是从这个地方讲的。唔系话我每日拜几多佛，我念几多佛号，唔喺呢度。你睇藕益大师同我哋讲，往生品位高下，喺念佛功夫深浅。功夫系乜嘢？功夫系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呢种系功夫。我哋要喺呢个地方着眼。千祈唔好误会，唔好错过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就讲到呢度。